那 VR 社交还包括 这种东西怎么说呢，现在只是打造了一个基础，但在 VR 里面，因为现在我这边其实也在各个场合嘛，其实接触了很多很多产业的这些朋友，其实各个产业都想去能把自己的这种产业和 VR 进行结合，其实各个产业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探索，当然探索的方式将来肯定需要一个结合点，就跟现在很多很多产品很多平台，包括像京东和微信做结合包括很多一些产品和各平台互相之间做结合，做战略合作，这些合作之后会形成一个产品的集结点，集结点的话将来是在于VR 的话它以一种世界的形式的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 VR 里面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刚才不是看到了，我们最简单的以淘宝举例是吧，我们现在呢看到淘宝只是一个网页，是一个界面，但以后我们看到淘宝呢可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我们进入就像一个魔兽世界一样，你看到的是一个很庞大的这样一个商业帝国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个超级大厦，你在一二层三四层你可以看到是大卖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卖家在里面卖东西是吧，然后呢比如说在那个淘宝大厦对面是吧，有一个又一个专卖场是吧，那就是那个天猫是吧，然后呢用户之间的店小二，你看到的店小二并不是一个小图标，你在里面看到的店小二可能是真正的一个虚拟形象，你可以和他进行交互他可以直接带你他的店里面进行试穿是吧，从全方位来去看他的产品。然后用户之间的聊天的话交互的话是通过那什么，就是通过那个淘宝旺旺是吧，然后在用户里面可以通过支付宝来直接看电影是吧，再通过支付宝来直接进行购物，然后在这个淘宝世界里面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吧，而且淘宝世界呢将来可能我可以和比如说我这边极乐王国和淘宝世界达成一个战略合作，我们可以直接开通一个通道比如坐的飞船，坐的高铁直接从极乐王国直接开到淘宝世界当中。其实整个 VR 社交的话，它将来是一种世界的形态的去展现，里面包含的内容可能是比现实当中还要多还要全，毕竟是一种虚拟的东西，就跟大家想象中的天堂也好，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也好，总是比现实要好一些是吧，要不然大家不会向往那个世界是吧。 那对于 VR 社交来说主要面向的是什么样的群体，比如熟人跟熟人之间他们社交可能会用微信，那陌生人他们可能会用陌陌QQ， 就是熟人或者是陌生人都可以用。 因为现在 VR 之间的话用户量非常少，所以你在熟人之间建立社交是目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通过移动端，比如说把你的手机用户可以当成一个列表导入到你的 VR 世界当中，功能非常简单，很快就实现，但你会发现你的整个通讯录里面可能有同样有 VR 设备的可能不会超过几个人，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在 VR 里搞熟人社交目前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在目前的 VR 里面的话，陌生人社交之间就是说怎么样让用户之间进行交互，交互方式是什么怎么样把用户留在这世界里面这个是目前需要赶快解决的问题。因为在 VR 里面大家都知道，你戴上头盔之后虽然说你看不到键盘了，虽然打字这件事情就不现实。所以说在 VR 里面大家马上想到打字不现实了，那下一步用电话是吧，包括通过麦克风我来说话可以吧。说话目前的确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输入方式，包括语音部分。语音的确非常好，但会发现用户之间其实并不会说特别喜欢用语音之间进行交互。为什么？因为语音不但能透露你的性别是吧，包括你的年龄包括你的地域是吧，包括你的心情是吧，都能够通过说话的时候透露出去。所以说因为特别而且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国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实也存在问题。你像走在路边，你说和一个陌生人突然要交谈要说话，这个是在现实当中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可能国外某些比较开放的国家可能还好，但在国内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国家你比如说在走在大路上，走在大街上，或者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看到有人就要开口说话，你在现实当中可能的左邻右舍可能未必都那么熟是吧。所以在 VR 世界里面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 VR 世界其实刚才也讲到了是对现实的一个模仿。你在 VR 里面这一个，因为你得从你的视觉生理感受，你感觉处于另外一个世界当中，你感觉你面前站的是一个真实的人，虽然他是虚拟形象，但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下意识的一种保护行为，或者有下意识的一种不信任感。所以在 VR 里面怎么样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需要一个话题。 要不然说在 VR 里面就说一方面不能打字是吧，一方面发现语音之间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那与 VR 世界可能是一个沉默世界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模式，通过语音把语音转成文字也可以，这种形式从另外的领域，比如说像那个输入法，如果有一公司是吧，能够把语音转文字的这种识别率转换更高，而且通过某种手段放到 VR 里面，这样的公司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是吧。所以说 VR 的这种想象空间也非常大啊，而且在 VR 里面关于 VR 社交需要探索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 其实文字它不太现实， 文字当然是目前是比较好，因为是大家比较习惯这种形式，是不是最好不敢说啊，就现实当中一样，我们每个人去聊天与聊天之间其实还通过语音是最好的是吧。但在 VR 里面呢，刚才说了，我们看到的是陌生与陌生人之间啊，我们隐私的问题，所以说你怎么样去打破这种隐私的话，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你需要在用户之间与用户之间创造一种信任啊。这种信任其实目前比较好的方式啊，其实说有几种手段嘛，就一方面通过游戏让大家一起做游戏，在大家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啊，游戏原来陌生人就成了游戏玩家啊，玩家与玩家之间可以通过组队啊，通过一块去玩，慢慢的产生信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大家通过一些交互聊天啊，这样更自然一些，或者让大家一起参与一些社交活动、社群活动。其实在极乐里面这样的活动特别多，我们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在极乐玩家里面一些老玩家之间逐步的也产生一些信任感，就他们之间沟通会特别多，但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就新人刚刚进来的人啊，他之间啊怎么样不通过这些游戏，不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积累，如何让他快速的建立这种语言之间的互动，这个需要研究很多东西才可以啊。 那现在在极乐的 VR 社交世界里面，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交流？ 目前主要还是通过语音。主要通过语音啊，因为现在总的用户会比较少，而且早期主要是基于一些粉丝啊，包括一些爱好者呀啊，这些用户其实对极乐支持力度非常大，而他们在极乐里面会非常积极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啊，其实刚才说了，其实用户之间就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信任啊，产生了熟悉感，所以大家的沟通非常多。甭管在极乐王国里面还是在官方的 QQ 群里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甚至这些事儿都已经延伸到线下。就说像去年全台教育，去年七月份啊，其实很多玩家就极乐的玩家跑到上海那个展会上面啊，专门我们在一起开一些啊一起吃饭一起玩啊，其实这种感觉会和传统的产品社交产品有很大的不同。 能不能用那种比如说变声的那种语言方式？ 也可以，但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有利有弊，一旦用了变声之后，对方会对你更不信任所以这东西就是说，语音是一种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有了信任感或者达成某种关联之后，语音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在两个完全陌生人之间，两个人没有互动之间如何进行交互，所以像刚才说的语音转文字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纯文字目前就是说你脱离键盘的，或者像 Oculus 这样的产品，你既然键盘也可以，但盲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是吧。或者通过体感，通过利用一些体感设备，我在空中来写字是吧也是一种方式，但那个输入法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输入法进入进来才可以所以说关于这些交互的具体形态也需要很多很多点去研究而且需要很多设备的支持但是现在设备又不是那么完善是吧，所以说整个产业目前它都属于一种早期，但随着就硬件产业、内容产业包括技术支持全部完善之后，这些问题肯定都不是问题。 那 VR 社交它真的可以颠覆传统的社交模式，或者是它需要多久？ 首先颠覆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说 VR 社交的影响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就说这个时间过程的话，我觉得未来三年内像这些互联网社交巨头肯定都会进入进来，包括腾讯，包括 Facebook， 现在应该说他们都已经进入进来，现在都可以说在尝试。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 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奥迪五一聚会专场，多款现车五重大礼震撼来袭，现场订车更有奥迪手表、超市购物卡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即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居然之家大兴店4月29号到5月14号店庆3周年，全场85折，50元购2200元邀约卡，周周抽免单，会员超值换购，满10000再送500元现金券，更有苹果七4900元提货券等您来抽。咨询电话8128-118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VR 社交可以说是蓝海中的蓝海，风口上的风口。VR 社交是个平台概念，其实是第一个是把 VR 与社交进行整合，让用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通过 VR 交互技术来体验一种全新的与社交玩法。最大的亮点，它是一种完全创新的一种社交模式。极乐作为一个社交产品，它会支持所有的 VR 设备，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极客，会关注所有的前沿科技，对于我这边相比而言更愿意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做 VR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想法，我一直在推 VR 概念，很难很艰难。VR 是和互联网同时期的产品，为什么几十年了都没有发展起来，到今天才有？其实背后肯定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才可以，这个推动力就是 Facebook， 导火索是 Facebook 收购了 Oculus， 这才是真正就引爆了这个市场。20亿美金，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企业还好，收购的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产品，肯定会介入的。我就怕他们不介入，如果他们不介入的话，那可能说明我的方向是错误。 Facebook 的收购这个案例，然后为什么会震动整个 VR 的这个市场？ 一个是最明显的就是资金额，20亿美金。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企业还好，收购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产品，产品本身也是一个小孩子开发的，而产品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如果说只从硬件本身，所以当时我所知道的是，应该是当时是卡马扎克伯格是找到卡马克去聊。因为卡马克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是 ITsoft 的 CEO， 已经功成名就了，非常牛的一人。他放下自己的公司不要，去和小孩子去打工，而且呢自己的母公司后来反过来还要告自己，这是什么样的魄力。扎克伯格为什么去，当时应该是找到卡马克去聊，据说聊了一下午，应该很快决定给 Oculus 进行投资，有很多很多一些因素在里面。所以说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有了 Oculus 和有了 VR 这件事情， VR 已经有了太久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 VR 概念越来普及了，大家都知道 VR 是和互联网同时期的产品，好像是60几年70几年就有了，为什么几十年了都没有发展起来，到今天才有？其实背后肯定需要强大的推手推动力才可以，这个推动力就是 Facebook。 我一直在推 VR 概念，很难很艰难，在推当时做了一个平台嘛，叫87870，然后把那种全世界能找到了 任何一个 VR 资讯，不像现在我们打开任何一个新闻资讯网站上面铺天盖地的都是 VR 资讯。在13年的时候你找不到的，只能到那时候只能我自己去写，我自己也当时写了好多关于 VR 的这种影响啊，包括 VR 的一种技术啊，包括 VR 的这种开发，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文章，做一个 VR 的一种新闻也好，包括论坛也好，包括开发者也好，进行之间的一些交流，包括我把全世界的那些 VR 开发者找的那些小 demo 小游戏放到一起，然后供国内的这些开发者进行下载进行分享。其实现在8780还是在这方面还是走在国内一个最前沿。 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和 VR 有所交集呢？就是你为什么会在这么早就开始做8780这样一个平台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极客，会关注所有的前沿科技。其实除了 VR 之外吧，现在比如说也关注一些比如像机器人游戏。其实当时探索一个方向，就是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机器人游戏。12年底的时候就买了那个四轴飞行器，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大疆呢。那个飞行器也主要是和游戏进行结合啊，包括后来买像 Spiro 那个球状的机器人。这个后来才慢慢的就说有些人开始关注的东西。包括像一些刚说的一些体感游戏啊，像 Kinect 里猫型啊，各种一些前沿的设备，就是接触都比较多。其实 VR 只是其中我关注的点之一。当然，专分析之后，比如说 VR 这个点，它可以引爆，它的想象空间比起机器人也好，像 H5 也好，它的想象空间更大，而且可以拓展的空间也更大。为这件事情嘛，付出更多的努力，付出更多的时间，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所以说，才把自己未来的发展全部压在这个 VR 上面。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确支持的人不多，所以早期做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但是随着慢慢 VR 概念的普及嘛，VR 理念的深入，其实大家慢慢认识到VR 是一个非常好的不可限量的这样超大市场。所以现在做 VR 的话应该比三年前要好太多太多了。 那您是如何从 VR 然后到 VR 社交这个领域里是怎么转变的？ 因为 VR 社交是个平台概念，因为我以前主要做游戏，做了有16年的游戏了，因为游戏做了这么多年嘛，其实有赚钱的，有不赚钱的，其实很多开发者应该都知道，其实在游戏产业嘛，应该是受用户流量制约非常非常严重，你的产品能不能赚钱，最后还要看你有没有流量，流量来自于哪儿啊？就平台。所以我在09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的做平台，09年尝试的要做类似像手机 APP 助手转平台，那时候从一个游戏开发者转平台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实第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一直算是一个心结嘛，还是想往这方向去转。做 VR 游戏的话，其实从项目启动你就能看到它的结果，其实它的整个流程看得太清晰了，所以我这边相比而言更愿意去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其实 VR 就是这样，做 VR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超前的想法。其实对于搞游戏开发的做平台，其实在产业里面也不多，所以说09年就开始尝试做第一个平台，后来又尝试着做类似微信这样的平台，13年左右做了8780这平台，到14年底的时候，在 VR 里面到底能做什么，是做游戏吗？其实做游戏肯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但做游戏做太久了，其实现在极乐也在有自己的游戏小组，但就是说如果往另外一个平台去做，这平台什么更好，包括像一些教育平台啊，包括像刚才电商平台啊，还有一个社交平台啊，其实在里面也想了很多。因为之前在10年左右做过一些相关社交的东西，所以说，关于 VR 社交的形态其实研究了很多，所以说他最后他决定了这样一个方向，就是 VR 社交。所以在 VR 社交方向上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最后把这些技术和研究全部转化成产品形态，这就是极乐王国。 您觉得我们的极乐王国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最大的亮点它是一种完全创新的一种社交模式，让用户第一次通过 VR 的视角来体验社交形态，这个亮点其实就已经足够大了。极乐是第一个是把 VR 与社交进行整合，然后用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通过 VR 交互技术来体验一种全新的一种社交玩法，社交互动形式，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亮点。当然基于它里面那些小的玩法啊，社交互动形式啊，其实非常多。 那您是否担心有巨头介入到所谓的这个 VR 社交这个领域来，然后我们一下子优势就没有？ 肯定会介入的，我就怕他们不介入。如果他们不介入的话，那可能说明我的方向是错误的，是吧？只能说我希望他们介入的要晚一点， 但肯定要介入，是吧？如果他们介入的时候，我能走得足够远、足够高、足够强，是吧？那我觉得我将来肯定有一定能力，在市场上面有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 就您所熟悉的做社交的国内的，有没有和您处在同一个水平的？ 目前没有，我所知的应该一家都没有，国外的应该也没有。因为极乐做的比较早一些，我只能说目前的优势比较好，毕竟现在极乐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而且一些巨头没有进来，所以说极乐目前的优势比较明显，所以极乐现在还是团队也非常努力，希望就是在这些大的巨头介入进来之前，极乐应该走得更远更高一些。 那您在早期做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被看好的，是就是 VR 这 个，是这个也很正常嘛，因为你要做一个任何件事情，你肯定要看中它的首先市场有多大，用户有多大，用户有没有需求，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去看。所以当所有事情都不成熟的时候，放在我自己的当时其实也是非常纠结的，做了一个很难的选择。 您刚才说是因为大家早期的不会看好，原因是体验感觉不好？ 不仅仅是体验，如果一个东西哪怕体验好，很多人也不会支持的，因为还是嘛，就是说没有用户，没有市场，什么都没有，而且没有巨头来支持这件事情。真正 VR 起来并不是说当时 Oculus 的这种出现并不是导火索，导火索是 Facebook 收购了 Oculus， 这才是真正就引爆了整个市场。有偶然的因素，有必然的因素在里面，就像你押宝一样，你能不能去押对，押对是一方面，看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有没有胆量，很多很多原因，即便有这胆量是吧，有没有人去支持你是吧，很多因素。 你刚才也说了，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户量的问题。 是。 那就是在这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对策和方法？ 用户量的话分两块吧，一个是硬件的普及，因为现在暴风魔镜大家知道出货量应该超过100万套，这目前是全球应该是在 VR 设备里面出货量最高的，但这个量级还是远远不够。那包括像那个 PC 端的，像出货量更小。所以说只有你的量级能达到千万达到亿级的时候，整个市场才能真正的爆发起来，所以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出货量来真正的能直接获取 VR 用户。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通过就传统的宣传广告，然后把 VR 的概念能够尽快的普及下去，它不是一种直接的一种获取用户的形式啊，但是让用户更多的了解到 VR， 知道 VR， 让用户，让这些传统的互联网用户或者普通的用户，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媒体形式了解到 VR 之后，然后再去购买 VR 设备，因为 VR 设备目前是以用户进入 VR 世界，进入极乐王国也好，进入其他的 VR 世界也好，或者进入 VR 游戏也好，是一个必须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 VR 用户的话，就 相遇，明明知道所有的情节都必须停止，我却无法克制自己。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说，因为我一直是在世界五百强的公司里面工作，可能方方面面的这种知识是非常全面的。那包括说，做管理层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可能说你需要哪个部门的知识啊，所有的硬件的东西、人员支持就已经到位了啊。你需要资金的支持啊，只需要做一个 claim， 然后所有的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担忧也没有了。所以说，其实相当于在一个体系非常完备的这种工作环境里面，你是不需要去思考很多的细节。也不需要具有太多的这种我们说有很多创新性的这种思维在里面，因为它很多框架已经趋于成熟了。但是创业型的公司不一样，就是尤其我作为这个创业公司的 leader 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从人员的架构，从所有资金的管控，然后甚至说细节到说每天要发什么样的文案，到宣传的这种方式和途径，然后到部门的这种合理配置，再到说我的这个公司选址的时候，每一个很细节软装的这种选择，可能是事无巨细的，从很多的这种以前我没有涉猎到的这种范围，都要不断的去填充自己的空白的这种知识。所以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你要整合你过去所有的人生智慧，整合你过去所有的资源，去重新开拓和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的一个过程。我给自己的一个形容就是每天都像上阵打仗一样，就是天天早上一起来你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不管前一天晚上你几点钟睡觉，因为可能自从创业开始基本上是没有两点钟之前睡觉过的，每天可能晚上要探讨接下来一个星期啊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方针方案，包括跟媒体之间的这种合作，还有这种品牌的推广计划，然后细节到怎么样去换装修风格，怎么样去安这个镜子，就是细节到很多很琐碎的这种事情，可能这个休息时间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但是第二天早晨你睁眼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要上战场了，继续披上你的铠甲去作战，就这种感觉。 但是感觉你还是非常的乐在其中的。 还蛮享受的。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就是人生很多时候我不是一个特别在意结果的人，这跟我当初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会不解，因为很多人他选择出国留学，可能每个人初衷会不一样啊，但是很多人他是觉得说通过这段留学经历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前程。那对于我来讲，可能我在26岁的时候已经在 LVMH 集团担任这种大区管理的职位了，所以说可能条件或者是运气会比同龄人要稍微更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更多面临的是放弃，而不是说怎么样会更好，甚至说我的美国签证当时被拒签了两次，第三次才过，而且第二次那个签证官给我的一个理由，因为其实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签证的大使馆他倒不会说给到你一个理由了，但是他只是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呢，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我要就是学习专业的这种管理型的这种知识，然后能去武装自己，让自己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他说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他拿着我的这个工作证明跟我讲，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懵了。我想说 OK， 如果说你觉得我准备的材料里面一些是我可以改变的东西，那我当然可以把它准备的更加的充分，但如果是你讲的是因为你的工作已经很好了，你不需要去美国， 好像无话可说。 对，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坚持吧，懂得在合适的时候有这种能舍得的这种观念。 就是如果把创业做一个类比的话，你会想象成什么样子？ 如果把创业做一个类比的话，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类比成婚姻。其实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就跟人的这种婚姻是一样的，你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你觉得它是结束吗？它就代表你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吗？拜托，我们不是活在童话里面，我们活在这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残酷的社会里面，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现实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不前进就等于你在后退， 那你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新篇章，更主要的是你能懂得如何去把这个新篇章能谱写得更好，如何能更好的去经营它。所以婚姻是一样的道理，你拿到了这张结婚证，它很可能是你美好生活的开始，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迈向坟墓的深渊，对吗？就是说很多人的这种婚姻状态不幸福，可能也跟他仓促的去领这张证有关系。那创业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并不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没有说我心血来潮，因为我想当老板了，我想过过这个瘾，我就突然间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拿了一张营业执照回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过去的很多的经历，你过去所受过的教育和你经营的这种人脉关系都能得到一个非常系统性的整合，而到了合适的时间，你自己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然后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时候，你做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决定。那至于说他未来到底会不会真的迈向那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我个人是觉得我享受过程优于结果，但是任何事情想要成功一定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所以说我会给自己定每一阶段的目标，会奔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每一阶段的目标去做最大程度的努力。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接下来乔雅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这个创业项目。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呢，其实我们给它的一个定位是京城首家的一站式的女性服务机构。其实我们现在专注的呢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个四月份启动的一个项目，叫四月的一个素人改造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秉承的原则呢是一周改造三个月跟踪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啊。那能给我们提供的是说整套的从妆发到服装配饰，一直到说你整体的形象理以及内在的一些情商修炼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方案的一个提升，通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脱胎换骨，这是我们 WeMake 的一个特色项目之一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素人改造啊。那面向我们的这个社会上，我们马上可能也会开启我们第二期的素人征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陆续关注我们的活动的后续开展。那第二个板块呢，其实我们是针对 2B 端的一些企业服务，我们会有这种整体的形象管理培训方面的技术输出。目前呢，我们也跟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具体的名字我现在也不太方便透露啊。有一家世界知名的连锁百货行业现在目前也在跟我们去洽谈合作，未来可能我们会成为他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培训方面的合作伙伴。所以有一些公司可能会把我们这种类型的培训作为员工福利的这种项目去讲授给我们广大的企业员工，其实这个也是相当于说教给大家穿衣打扮，尤其是针对不同场合，职业装、生活装、晚宴装这种类型的这种造型打造，其实是相当于能够给很多职场员工提升他们的这种个人品牌形象，进而去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所以 2B 端呢，我们主要是做这种技术输出，其实是相当于能够去提升整体企业形象的。目前合作过的对象包括一些五百强的公司。那第三块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形象管理工作室也是有具体的工作业务的，是有一些具体的服务项目的，其中包括说我们比较明星的一些项目啊，就是半永久和皮肤管理，包括说私人定制的这种服装和私人定制的这种珠宝，以及说女孩子非常感兴趣的塔罗占卜，还有摄影写真的这一块啊，都是以这种私人定制为前提，比较专注于女性服务、时尚形象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去围绕它的。所以目前为止，主要就是这三大板块的这个工作内容。 野草在健康成长，给人类的理想加点氧，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然后我从小的时候6岁开始跟着他一起做生意，所以说我爸爸呢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老师，家里面因为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家里面可能是我妈妈她会特别占主导，偏强势，所以其实我在高中之前性格都是比较偏内向的，也不太爱表达，因为我妈妈那种强势感会给我很大的压抑，会让我不太敢去表达我自己，因为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是学习非常好的，就年级前几名的这种选手，所以其实对于物质方面的这种我的要求一直不是特别高，一直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我不像很多女孩特别爱打扮啊，有很多花钱的地方，觉得还好。我妈妈后来也是投资失败啊，被人骗啊，一下家道中落的时候，我的感受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就觉得说哦，没有钱了，那没有钱了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去生活的，所以我到了从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大一带到大三一直是带高三学生数学的，因为我数学是高考140多分的，所以带了3年，大学时候的学费基本上没有太管家里要过，然后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嘛，我还有个弟弟，因为我妈妈是那种性格可能刚才也做介绍了，所以我弟弟可能他得到更多的母爱是从我这里，巨蟹座呢天生母性情怀又比较强，所以对我弟弟我觉得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从小我对我弟弟那种感情是全学校里面整个小区里面都非常有名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呢自己也想把自己很多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说心理缺失上的东西把最好的爱都给他，所以说 指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得到的这些， 比如说其实我妈妈那种性格不太会给我太多的爱的，所以我爷爷奶奶是那种重男轻女挺严重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可能更多的是自我成长的这种程度会比较多。你说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个说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怜，就是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嘛，不是有那个哆啦 A 梦嘛，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上幼儿园开始我们俩就是同学，他妈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柔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每次我去他们家都非常热情，哎，给我做很多吃的，然后热情的招呼我，很温柔的和我说话，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人对我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哆啦 A 梦不是有一个神奇的能力可以换妈妈吗，可不可以把我的妈妈和她换一下，小的时候其实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妈妈对我的教育方式非常的严厉，是很少去鼓励我赞扬我，能去像现在的这种很多妈妈很温柔的跟你做沟通的，她是非常强硬式的，非常女王式的命令你，而且我不能犯错误，犯一个小错误她可能要骂我半个小时，而且骂的话是从来不重样的，但是我也挺感谢我妈妈，因为她的这种性格呢造成了说我是一个一点都不娇气没有任何公主病的女孩，所以从小到大在同学里面也是那种一直担任班干部，然后比较受大家信赖，然后对我的弟弟呢也是因为天生对他有这种家庭上的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愧疚感在，所以说我就想把妈妈这块的这种感情很好的弥补给他。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从我大学开始嘛，家道中落了嘛，家道中落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说我不想让我弟弟他上学的时候可能同龄人有的他没有，或者是像我上学的时候一样需要那么辛苦的自己赚学费啊，所以我对我弟弟就是我能想到的为他好的甚至一年四季的衣服每一季节3套我都是买好直接打包给他，我从我工作开始基本上我父母他们从来都没有买过衣服，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所有的新衣服都会买好打包给到他们，药品都会买好寄过去，所以就是可以到事无巨细到这种程度，所以相当于说一毕业开始可能很多女孩或者是很多男孩子就是刚刚开始说我要自食其力去能养活我自己就不错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家了，开始养我弟弟，开始照顾我父母，慢慢就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他看到的我现在的样子或者是说看到我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里面才造就了说你现在的这个平台和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这样的，其实不是，我其实一直觉得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所有的能够去做的选择，所有能走的路，没有人能够去帮助你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 你把你的软弱，你把你的这种痛苦也好，或者是说枷锁方面的这种东西，你去暴露给别人看的时候，外人除了同情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从职业发展上来讲和从自己的这种个人规划上来讲，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原则，在你陷入低谷的时候你只能自救，这是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所以我挺感谢我的父母，就是我的这种性格的磨练可能跟从小的这种家庭教育和这种环境的塑造有很大的关系，我很感谢他们能没有把我培养成一个很娇气小公主型的女生。那同时呢，我父亲做老师的，我们家里其实老师和医生比较多，所以说我妈妈虽然是属于那种很强势的性格，但是从小到大在品德方面价值观方面的这个引导是非常正面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个人觉得一定要感谢我父母的地方。我有这么多年，可能我有很多次的有可能会帮助到自己职业发展的这种机会，但是可能要去牺牲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为前提的事情，我可能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诱惑，但是就是因为从小的这种根植在骨子里的这种观念，所以自己是非常坚守自己该去坚持的东西的。而且我当时来到北京也是这样的，其实我每次的选择都特别的具有戏剧性，像来到北京这个选择是我当年在面试我的第一份工作 P&G 的时候，是吉林省的2000多个人啊，只录了我一个人。那当时在这个情况下，我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很多人都会梦寐以求一毕业就进入到一个这种相当于外企界的金字招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提出了说我想去北京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提了一下，因为你在没有取得太多的工作业绩的情况下你就想去外派，其实是不太切合实际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说我无心中提的一个想法，我的老板他对我算是有巨恩吧，真的是非常放在心上了。在我提出之后的一个月之内，我就被调到了北京。而且那个时候在北京的13个区域主管里面，我是所有的人里面业绩最好的，所以第二年就获得了升迁的机会。从 P&G 开始，接下来每一段的这个职业发展，可能是在外人看起来都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因为职位上是越来越高，负责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那也随着这个工作性质的这种变化，去到了更多的地方，也锻炼了自己工作更多的触角，也从更多的触角去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因为见的人多了，走的地方多了。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